你要点什么您？ 想备点年货。 那我给您介绍介绍。 四干四鲜四蜜饯四冷荤三个甜碗四点心。四干黑瓜子白瓜子核桃蘸子糖杏仁。四蜜饯青梅橘饼圆肉瓜条。四冷荤全羊肝溜蟹腿白斩鸡炸排骨。四点心芙蓉糕喇嘛糕油炸盒子炸元宵。 厉害了我的哥。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你的故事天地。 欢迎你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江川演播的小说剧《大清相国》。 康熙王朝名臣辈出，千古传颂。然而宦海风高，沉浮难料，满朝重臣名宦少有善终，唯有陈廷敬驰骋官场50多年，历任通吏户刑四部尚书，官至文渊阁大学士，起归之后仍被召回，最后老死相位。小说剧《大清相国》为您讲述陈廷敬的为官之道，再现300多年前的官场风云。 第七集，李振业把吴云鹏叫到身边，吩咐他： 那个山西举人陈敬，朝廷钦犯，你要仔细一些。李大人，皇上旨意是要让陈敬好好的应考啊。我哪里说不让他好好应考了，只是交代他们仔细一些。吴云鹏，你们每隔一炷香的功夫就要去看看陈敬，小心他又生出什么事来。如此频繁打扰，人家如何应考啊？我知道陈敬是魏大人山西同乡，李大人别太过分了，同乡又如何？李大人您就没有同乡应试吗？ 魏相书说罢拂袖而去。陈敬在考棚内仔细看了考卷，先闭目片刻，再提笔蘸墨，他才要落笔填写三代角色。猛听得吴云鹏厉声吼道： 陈敬，你凶案在身，务必自省，如果再生事端不出考棚，我就先要了你的小命。 陈敬受着一惊，手禁不住一抖，一点墨迹落在了考卷上。完了，考卷污损，弄不好会做废卷打入另册的。陈敬顿时头脑发胀，两眼发黑，半晌才镇定下来，心想待会儿落笔到墨字处设法圆过去，兴许还能补救。张骞写着考卷，忽想查个文章的出处，便悄悄的四顾，拿起那个砚台，正要拧开机关，猛听的一声断喝，原来吴云鹏过来。他看见张骞有些可疑，张骞惊得愣在那儿，不知如何是好。吴云鹏更是疑心起来，伸手拿过砚台颠来倒去的看，终于发觉盖上的玄机慢慢拧开了。这时张骞几乎瘫了下来，心想这辈子真是完了，早听陈敬的话就好了。张骞正要哭出来，只听砰的一声，吴云鹏又把砚台扔了回来。吴云鹏他告诉张骞，这里头虽然没什么东西，可毕竟也是个作弊的玩意儿， 小心点吧。张谦简直傻了，望着砚台盖上的暗盒，心想难道是祖宗显灵了，嘴里不停地暗念着祖宗保佑，菩萨保佑。吃了这场惊，张谦差点回不过神来。午后陈静正埋头写字，有人在外头猛地把窗子一敲，震得烤栏掉在地上。陈静抬头看看，窗口并没有人。他刚攻下身来收拾笔墨纸砚，又忽听外头有人喝令，原来是吴云鹏在那儿喊： 陈静，干什么？ 回大人，我的烤栏掉了。 掉了烤栏？你再捣鬼吧。 大人，您可以进来检查。 哟，你的字儿倒不错。 谢大人夸奖。 光是字儿好未必能及第。我告诉你，你给我放规矩些。 没过多久，吴云鹏又过来敲陈静的烤棚。陈静并不惊惧，平静地望着外头。吴云鹏却说： 陈静，你装模作样的舞弊呢吧。 回大人，您已经进来搜过几次了，不相信您还可以再进来搜。 放肆，你再不老老实实的，我就让人盯着你不走。 魏相书正好路过，问吴云鹏： 如此刁难是何道理？ 魏大人，下官可是奉命行事，李大人跟您魏大人都是主考，可李大人呢是会试总裁，下官真是为难，不知道是听李大人的还是听您魏大人的。 魏相书被呛得说不出话，怒气冲冲地走开了。三场考试终于完了，这些天只有陈静不准离开贡院，每场交卷之后仍得再待在里头。别人都是带了木炭进去的，陈静却是除了文房四宝什么也没有，在里头快冻成死人了。亏得他年纪轻轻，不然早把性命都丢了。第三场快完那天，李振业悄悄地问吴云鹏： 那个陈静老实吗？ 下官遵李大人吩咐，每隔一炷香的功夫就去看看。 他题做得怎样？ 下官没仔细看他的文章，只见他的字儿写得特别好，哎，实在是叫下官佩服。 你盯得那么紧，他居然能从容应考，倒是个人物啊。 都是读书人，有到了考场尿裤子的，也有刀架脖子上不眨眼的。 李振业见四周没人，招手要吴云鹏凑上来说话。听李振业耳语几句，吴云鹏吓得脸都白了，轻声说： 哟，这可是要杀头的呀。 没你的事，天塌下来由我顶着。 吴云鹏只得说： 下官遵李大人的意思办。 吴云鹏说罢去了陈静的考棚，问他： 时候到了。 正要等着交卷呢。 交卷？好啊，外头众家铁料伺候着你呢。 吴云鹏接过考卷看看，突然笑着说： 可惜呀，你的文章好，字儿也好，只是呢卷面污碎，等于白做了。 吴云鹏说着便把考卷抖在了陈静面前。由于之前的墨迹还没有干，这个时候他一抖，卷面上就了好几处污渍。陈静惊呆了，说话舌头都不管用了。 什么？怎么会这样？你为何害我？ 放肆！ 陈静再想争辩，索图已领着人来了。陈静冲着吴云鹏大喊： 你们陷害我，你们陷害我！ 不得多嘴，你是否有冤，大堂之上说得清的。 魏相书见来人拿了陈静，急忙上前道： 一介书生何须众家伺候。 李振业也赶来了： 陈静可是侵犯，按律应当代价。 索图觉得为难，他说： 两位大人，索图不知听谁的。 陈静是魏大人山西同乡，还是给魏大人面子，去家吧。 哎， 索图吩咐手下给陈静去了枷锁。陈静暗自感激。 魏尚书却像没有看见陈静，转过脸去同李振业说话：“ 李大人，我这里只有日道攻心，没有同乡私意。” 陈静出了贡院，却把外头等着的李老先生和月圆给吓着了。原来他们看见陈静身后跟着几个官差，有个官差手里还提着木枷，领头的正是索额图。贡院外头照例围着许多人，明珠躲在里头，把月圆妇女的动静看了个仔细，料定陈静同这户人家必有瓜葛。索额图领人押着陈静往顺天府去，不料到了僻静处，突然杀出四个蒙面人，抓住陈静就跑。索额图正在吃惊，不知从哪里又窜出三个蒙面人，亮刀直逼陈静。索额图飞快抽刀挡过一招，于是这三个蒙面人要杀陈静，那四个蒙面人要抢陈静，索额图他们则要保陈静。三伙人混战开来，乱作一团。陈静突然听到有个熟悉的声音在喊他：“陈大哥，快跟我来。”原来是月圆，他趁乱飞快上前，拉着陈静钻进了小胡同。三伙人见陈静跑了，掉头追去，半路又厮打起来。陈静同月圆飞跑着，很快就不见了。那四人一伙的蒙面人跑在前头，他们追到一个胡同口，明珠突然闪身而出，低声向他们说：“不要追了。”让他们拖住这两伙人，然后赶紧脱身。明珠说完了飞身而去，另外两伙人追了上来，这三伙人又厮打起来。索额图见陈静早已不见了踪影，仰天顿足说：“ 哎呀，这叫我如何在皇上面前交差呀。” 月圆到底人小跑不动了，陈静喊着：“月圆妹妹。”月圆只是摇头，喘得说不出话来。过了一会儿，陈静又说：“ 月圆妹妹，我不能再去您家里了，我自己找个地方躲起来，你快回家去吧。 北京城里没有您能躲的地方了，我爹说您可是侵犯，不多说了，快跟着我跑。” 月圆路熟，领着陈静很快就绕到了家门口。大贵开了门，轻声说：“ 小姐，你们不能进屋。” 月圆不由分说，用力推开大门跑了进去。两个人转过了照壁，顿时傻眼了，原来明珠早候在这里了。月圆吓得脸色发白，李老先生正在这时回来了。刚才月圆冒冒失失跑了去，他这把年纪没法追上去阻拦，虽是万分担心，却只好一路寻人，一路回家来了。可没想到陈静同月圆都已回家，里头还有这位皇上身边的人。李老先生猜着大事不好，没来得及说话，却听明珠笑着问：“ 哎，这不是山西举人陈静吗？”“ 陈静见过侍卫大人。”“ 哦，严在下是什么人您都知晓，在下明珠，御前行走。明某只是皇上跟前呀一个小侍卫，不敢妄称大人。”“ 我知道您是来拿我的。”“ 哎，不不不不，你我只是邂逅，不久前呀我到此赏梅，今日没事又来打扰老伯了。” 李老先生知道大家都是在做戏，便说：“ 不妨不妨，外头冷，进去说话吧。” 明珠随着李老先生往屋里去，一边走一边说着：“ 我倒是知道皇上谕旨，你出围之后呀得暂押顺天府，不知你是如何跑到这里来的？”“ 我也不知道怎么就到这里来了。”“ 这就奇怪了。” 月圆不小事，嘴巴来得很快说：“ 肯定是你在捣鬼，我看见先跑出来几个蒙面人要抢陈大哥，后来又跑出来几个蒙面人要杀陈大哥，衙门里的人就两头对付， 三伙人狗咬狗，打成一团。 有这事儿？ 李涛还在云山雾罩的说着话，索额图却领着人在胡同里搜寻，已到李家门外了。有个喽喽抬头望见门楼旁伸出的老梅说：“ 索大人，这不就是您上次去赏梅的那家吗？这家就不要进去了吧？”“ 搜，哪家也不放过，把北京城翻过来也要抓到陈静。”“ 什么人如此蛮横？”“ 准是官差，不然谁敢如此放肆？”“ 官差？陈静，你且暂避，我来应付。” 大贵开了门，索图领人一拥而入，却见明珠在这儿，大吃一惊：“ 明兄，怎么是您呢？”“ 哈，皇上让您明场，让我暗访，各司其职呀。”“诶，你怎么到这里来了？”“ 您怎么也上这儿来了？”“ 我来赏梅，皇上不是让您带陈静上顺天府吗？你怎么到这儿来了？我知道索兄没有这番雅兴啊。”“ 哎呀，容索某过后细说，告辞。”“ 索兄弟先走吧，这回追查科场案，索兄可要立头等功啊。” 明珠送走索额图回到课堂，陈静问：“ 明珠大人，为何不叫他们带我去顺天府？捉拿我去顺天府，可是皇上谕旨啊。”“ 先别说这个了，我明珠知道你是个人才，您12岁应童子试，获州学第一，去年山西秋闱，您贵榜头名，高中解元，凭您的才学，不用给谁送银子。”“ 谢明珠大人，过誉了。”“ 皇上找我查访科场案，您的来历桩桩件件我都摸清了。”“ 我同陈静虽是同乡，却也是初始甚觉投缘，他终日同我谈古论今，他的文采、才学、人品、抱负都叫老朽敬佩。”“ 我见您在皇上面前那么从容自如，便暗想此必是可为大用之人才呀。”“ 明珠大人谬夸了，唉，都白费功夫了，今日交的卷子被考官故意污损，肯定会入另一册的。”“ 真有这事儿？果真如此，我自有办法。其实在下猜着您没罪，我想皇上恐怕也不相信您有罪啊。”“ 万望明大人相救啊。”“ 还得你自己救自己。”“ 容老朽说句话，既然都知道陈静没罪，为何捉的要捉他，抢的要抢他，杀的要杀他呢？”“ 这就要问陈静了。” 陈静暗自寻思，他知道押他去顺天府的是索额图，想杀他的必是白云观里那三个人，可劫他的又是什么人呢？又想李老先生早就嘱咐他不要说出真相，便说：“ 我真的不知道啊。”“ 你不肯道出实情，一斗就解不开，我就没法救你，皇上呀也没法救你。李璟被杀那夜，你正好逃匿了，天下人都知道这件事儿。杀了你，没谁替你伸冤。其实我早猜着了，有人想杀你，是因为你知道某桩秘密，而这桩秘密一定同科场贿赂有关。敢如此胆大包天，先后两次要取你性命的人，一是他禀权不小，二是你知道的秘密，反过来可以要了他的命。” 陈静心里叹服明珠，嘴上却说：“ 明珠大人说的我更加糊涂了。”“ 不不，你不糊涂，你清楚得很。不过我想没有高人点化，凭你这年纪轻轻的读书人，不会如此老成吧？”“ 我真是一无所知啊。”“ 我明白了，你是怕招来积怨，将来在官场没法立身。其实你就是把事情原委同我说了，我也不敢说是你告诉我的。”“ 为什么？”“ 为什么？我把你窝藏于此，已犯了欺君大罪。当然我若想自己脱罪，现在仍可以把你押往顺天府。但你想想，哪怕就是把你关在天牢里，随时也会有人加害于你。科场案一日不破，歹人一日不杀，你一日不得安生。”“ 您老是说想救陈大哥，那么半路中间要抢陈大哥的人就是您的人吧？” 明珠望望月圆，笑了起来说：“ 哈哈哈哈， 老伯这女儿啊，将来必赛过大丈夫。 李老先生刚才并没在月圆还在这儿，忙招呼田妈把他带走，回头对陈庆说， 看来明珠大人宽厚可信，确实惜才啊。陈庆，你就说了吧。 陈庆这才把那夜白云观外听得有人收银子，又怎么被人追杀，怎么逃命，细细说了。只是将张骞托高士奇送银子的事儿隐去没说，毕竟顾及同乡的友谊。明珠听罢起身告辞说， 好，我这就回去密禀皇上。陈静，你定会高中皇榜，等着我的好消息吧。 呵，我只怕是中不了了。 你是担心那张考卷吗？我自有道理，不过你可不能离开这里半步呀。 明珠再三叮嘱一番告辞去了。索额图诚惶诚恐地回到宫里，见着皇上只知跪着发颤。皇上听说陈静跑了，自然是龙颜大怒，骂道， 索额图，你真是没用，光天化日之下不知道从哪里冒出两伙蒙面人，一会儿要杀陈静，一会儿要抢陈静，微臣既要保住陈静性命，又要与歹人相战，实在是招架不住啊。京城挖他个三尺，再用筛子筛一遍，也要把陈静给我找出来，不然你就是死罪。这 索图跪着退了几步才敢站起身，索图在里头复命，明珠已在外头候召了，只等索图灰头灰脸的出来，明珠就被宣了进去。听得明珠已找着陈静了，皇上大怒， 明珠，你在搞什么鬼，何不早早奏来，害得朕肺都快气炸。皇上，微臣觉得事情太蹊跷了，怕有闪失，所有怪事都发生在陈进身上。李璟被害那夜他遭人追杀，今日索额图押他去顺天府，又遇蒙面人行刺，他的考卷又被监考官故意污损，可能会成废卷。朕也听人密报，监考官礼部主事吴云鹏每隔一炷香的功夫就去打扰陈静一次，朕日夜寻思这事，猜想陈静未必就是杀害李璟的凶手，那夜他逃匿不归必有隐情。启禀皇上，微臣观察陈静兴许是个人才，若让人知道是他告发了科场案，他今后的日子就不好过了，所以要破这桩案子只需先拿了那个监考官顺藤摸瓜，自然会真相大白的。明珠啊，你是替朕打算还是替陈静打算呢？回皇上，陈静倘若是个人才，替他打算便是替皇上惜才，微臣已向陈静许诺不把他放到台面上来，他才说出真相的，但微臣不敢欺瞒皇上。如此说这个读书人倒很有心计了。哈，皇上，微臣眼拙，倒眼看出此人才学、人品、城府非同寻常啊。此人要么过于圆滑，要么沉着老成，朕且记着他吧。启禀皇上，微臣还有一言，皇上不妨让索额图继续搜寻陈静，此案中之人一日不知陈静死活，就一日不得安心，自会有所动静的。 嗯，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由江川演播的小说剧《大清相国》，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我是作家刘一达，有故事的人生，有故事的你，倾听别人的流光岁月，讲述你的多彩回忆。北京故事广播，你的故事天地。 咿呀，关云长知世恶，却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啊， 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去断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江川演播的小说剧《大清相国》。 康熙王朝名臣辈出，千古传颂。然而宦海风高，沉浮难料，满朝重臣名宦少有善终，唯有陈廷敬驰骋官场50多年，历任通、吏、户、刑四部尚书，官至文渊阁大学士，起归之后仍被召回，最后老死相位。小说剧《大清相国》为您讲述陈廷敬的为官之道，再现300多年前的官场风云。 第八集， 皇上望了明珠半天，说：“ 明珠，你同索额图常年随朕左右，朕至为信任。只是索额图性子鲁莽，心思也粗，你倒是心思缜密，办事干练。朕担心索额图要是知道陈敬被你找着了，你俩今后就会暗中结怨了。皇上，微臣只是尽量想着办差事办好些，想必索额图也不会计较吧。哦，对了，明珠啊，那是户什么人家呢？回皇上，他姓李，前名旧臣。 哦，是否就是那位前名举人？ 皇上，正是。老先生叫李祖望，山西人士，他家在前名倒是望祖。 果然是他，原是魏相书同科举人，后来再没应试。魏相书向朕举荐过多次了，这李祖望呀，只是不肯出山。先皇谕旨，前名旧臣只要没有反心就得礼遇。 皇上，微臣见那李老先生风流儒雅，满腹经纶，为人方正，并无一心呐。 朕已派索尼和鳌拜追查科场案，你身为御前侍卫，医治不得御政，你只作为耳目听他们差遣。先拿了那个礼部主事吴云鹏，看他身后是什么人。 明珠领了旨，皇上已宣他下去，却突然又叫住他说：“ 明珠，你且记住朕一句话，那个陈敬如此少年老成，将来不为能臣，必为大奸。”“ 是，微臣记住了。”“ 明珠，这话也是说给你听的。” 明珠忙俯身而跪，浑身乱颤：“ 皇上，微臣誓死效忠皇上。” 贡院里已把考卷尽数的弥封入箱，已往文华殿腾路。阅卷大臣们都来到了文华殿，只等着腾路完毕再去圈点，别出文章的稿下。考卷收掌、弥封、腾路一应事务都由吴云鹏等几个主事管着，高士奇一般续写人等小心打着下手。魏相书暗自留意，竟然没有看到陈敬的卷子。 下官以为应上奏皇上，把一卷弥封腾录，择优遴选，以免遗珠之憾。 几位考官都说此举有违吏治，实在不妥。李振业却说：“ 我明白魏大人的心思，各位大人有所不知啊，李大人不必含沙射影，有话直说。”“ 好，那我就直说了。各位大人，山西举人陈敬已有凶案在身，皇上法外开恩，准他破例应考，但陈敬心存怨愤，故意污损考卷，有辱取士大典。监考官吴云鹏按例将他的考卷剔除出去，魏大人念念不忘的就是这位同乡陈敬。 下官清白之心可昭日月。 李振业正要同魏尚书争执，索尼领着明珠等几个侍卫进来了。殿内禅宫们猜着肯定是圣谕到了，不等宣旨，膝头就开始往下弯。果然，索尼宣旨道： 皇上口谕，礼部主事吴云鹏共愿所为，心怀不轨，着即交刑部议罪。 殿内立时跪倒一片。吴云鹏望了眼李振业，脸色早已惨白。李振业避开吴云鹏的眼光，低头跪着。两个侍卫上前拿了吴云鹏。索尼又说： 皇上还说了，因吴云鹏肆意妄为，故意刁难举子，一卷之中恐有真才实学的栋梁，着令将所有一卷弥封誊录，再加遴选。 李振业忙拱手道： 皇上圣明，臣等遵旨。 还有呢，皇上口谕，礼部尚书李振业身为会试总裁，听凭吴云鹏等肆意妄为，大失法度，着李振业解除会试总裁之职，回家听候处置，着翰林院掌院学士魏相书充任会试总裁。 微臣惶恐灵芝。 李振业浑身乱颤，大汗如雨。索尼宣完圣谕，这才笑着说： 各位大人都起来吧。 臣工们谢了圣恩，撩衣而起，只有李振业仍瘫在地上爬不起来。明珠问他： 李大人，您怎么还跪着呢？ 臣罪该万死。 李大人，皇上这会儿还没定您的罪呢，回家待着去吧。 李振业这才颤颤巍巍爬了起来，朝索尼和明珠拱手不已。李振业待在家里像个死人，卧在床上起不了身。管家走到床前轻声说： 老爷老爷，他们来了。 听了这话，李振业马上爬了起来，去了课堂。原来白云观里那三个人正是他的家丁，这会儿已候在外头。 吴云鹏已被拿下了，怪我料事不周，我不想连累你们。 哎呦哎呦，老爷待我们恩重如山啊，只要您一声令下，就是要掉脑袋，我们也在所不惜。 别说傻话了，你们要快快离开京城，走得越远越好。我这里给你们准备这些银两，够你们在外头逍遥几年了，等风声以后，我会让你们回来的。老夫身后站的可是各位王爷、贝勒、大臣，我不是说倒就倒的。 管家早拿个盘子过来，里头放着三个红封、四杯酒水。管家把红封递与三个人，再端了杯酒送到老爷手上。三个汉子便自己端了酒，拱手敬了老爷。 老爷， 事情出得太急，我不能专为你们送行了。来，干了这杯酒，你们等天黑下来，就星夜启程吧。 干了杯，三个汉子泪眼婆娑，直到过几年再来给老爷效力。李振业目送他们出门去了，仍回房躺着。大难临头，李振业本无睡意，只是身子发虚，无力支撑。只因刚才喝了那杯酒，他平日又并没有酒量，居然昏昏沉沉睡了过去。不知过了多久，突然听到有人扶他的身子，睁眼一看，却是管家哭丧着脸说：宫里拿人来了。李振业跌跌撞撞去了外头，只见又是索尼领着明珠等人到了。索尼高声宣道： 皇上口谕，礼部尚书李振业主持朝廷取士大典，居然背负天恩，行为污秽，可恶至极，着即抓捕李振业，绞刑部议罪。 皇上皇上， 臣冤枉啊！ 李大人，冤与不冤，自有法断，你不必如此失态。李府家产全部查封，男女老少不得离开屋子半步。 侍卫们飞赴各屋，李府上下顿时哭作一团。过了半个时辰，一个侍卫飞跑过来，惊呼说： 锁中堂，锁中堂，后院柴房找到三具尸体。 李振业两眼发白，倒在椅子上昏死过去。原来李振业吩咐管家在酒里下了药，毒死三个家丁，预备夜里毁尸灭迹。不曾想朝廷这么快就拿人来了。明珠心里早已有数，附在索尼耳边密语了几句，索尼便道： 额驸上下全部拿下。 皇上命索尼跟鳌拜共同审案，不到两个时辰，李振业全都招了。知道李振业这么快就招罪，皇上连夜宣索尼跟鳌拜进宫。索尼说： 李振业供认不讳，只是赦人太多，请皇上圣裁。 都牵扯到哪些人呢？ 不光李振业自己胆大包天收受贿赂，像李振业打招呼塞条子的还有几个王爷和贝勒，居间穿针引线的有院部大臣，甚至有王府里的管家、部院里的笔帖士，总共十几人，另有行贿共生二十几人。河南举人李锦也是李振业家人所杀呀。 皇上听着听着忽然嚎啕大哭，悲愤不已。 王爷、贝勒都是朕的伯父叔父和兄弟，至亲骨肉，那些大臣朕成日嘉许他们，赏赐他们，这天下是大家的，不是福陵一个人的。 皇上，皇上息怒，龙体要紧呐！ 皇上哭着喊着，突然双手按住胸口，哇的吐出一口鲜血。索尼跟鳌拜吓得使劲叩头，喊着皇上息怒，龙体要紧。明珠随时在旁吩咐太监快叫太医。皇上摆手说： 不要叫太医，朕一时半会儿死不了，都是跟汉人学坏的，满人是靠大刀和弯弓分搞下的，原先并无贿赂钻营这点恶习，入住中原不到二十年，汉人的好处没学着，乌七八糟的东西全学到家了，查他个水落石出，让他们死个明白。 京城里鸡飞狗叫，四处都在说着清查科场案。快活邻里的那些读书人欢喜不尽，只说这回终于可以还公道于天下了，哪怕落了榜也心甘情愿。只有张骞忐忑不安，生怕自己的事儿被捅出来。他带进考场的砚台自是天知地知瞒过去了，怕只怕李振业已经出事，他托高士奇送银子的事儿被扯出来。他本想先回山西去，可手头没有盘缠了，便想到祖泽申家去躲着。他把大顺托付给店家，直到自己有事出门几天，店家人家只认银子，也没啥话说。张骞到了祖泽申宅院前，犹豫片刻才上前敲门。门房以为他是来看相的，便让他进去了。祖泽申见来的是张骞，很是热乎： 哟，原来是张骞兄，快发皇榜了，我还正等着向你道喜嘞。 张母惭愧啊，有事相求，冒昧打扰祖兄了。 张骞兄此话怎讲啊，您可是即将出水的蛟龙啊，我祖某日后还要指望着您撑着来。快说，有什么事情能让我效力啊？ 张某盘算不周， 现已囊中羞涩，住不起客栈了。 我还以为是什么天大的事呢。兄弟千万不要说这个借字啊，您只管说需要多少银子、啊、 不敢开口借银子，要是不嫌打扰的话，我就在贵府住几日，吃饭时多添我一副碗筷就是了。 好啊，我这是巴不得呀！啊，来来来，快请进，请进，请进。张谦兄，张谦兄，你好像是有什么心事吧？ 不不不，只是我这么向您开口，实在觉得唐突，惭愧惭愧呀、啊！再说了，祖兄是神算，我哪有什么事儿瞒得过您呢？ 张谦兄不愿说，我也就不点破了。啊，只怕又要闹得腥风血雨啊。 作奸犯科，罪有应得。 话虽说如此，道理却没这么简单呢。 愿听祖先生赐教。 啊，岂敢岂敢。那李振业固然贪婪，但他意欲经营的却是官场。他收银子其实呢是在收门生。李振业是礼部尚书，朝中的重臣，读书人只要能投靠在他的门下，出些银子算得了什么呢？何况还得到了功名。 是啊，这种读书人还真是不少。 我想那李振业还有他不得已之处，那些王公大臣托他关照的人，他也不敢随意的敷衍呐、啊。他礼部尚书的官帽子，与其说是皇上给的，不如说是那些王爷大臣一块儿给的。光讨皇上一个人的欢心，那是不行的。 哎呀，祖先生真是高见呐，张某佩服。 哪里哪里，这京城里的人，谁说起朝廷，肚子里都有一本书。 哎呀，我还没进入官场，就闻得到里边的血腥味了。将来要是真能混到里边去，又该如何呀？ 张谦兄说这话就糊涂了。读书人十年寒窗，就盼着一日高中，显经扬名。官嘛，看怎么做。只说这李振业，放着礼部尚书这样好的肥差，他偏不会做。唉，他门生要收，银子也要收。哪有不翻船的？天下没有不收银子的官，只看你会收不会收。 张谦嘴上同祖泽深聊着闲话，可心里却像爬着一万只蚂蚁，实在闹得慌。这天太和殿外丹壁之上早早焚了香，侍卫太监们占了许多。原来皇上在殿里召见魏相书等阅卷大臣们，考官们老早就候驾来了。待皇上往龙椅上坐定了，魏相书上前跪奏： 恭喜皇上，臣等奉旨测试天下举人，现已读卷已毕，共取录共事185人。 历朝皇上只读殿试头十名考卷，并没有读会试考卷的先例，朕这回要破个例，想先看看这会试头十名的文章。李振业他们闹得朕心里不踏实啊。 会试三场，考卷过繁，皇上不必一一预览，臣等只取了会试头十名的第三场考试时的实物册进呈皇上。 魏相书说完，双手高高举着试卷。太监取过试卷，小心地放在了皇上面前。皇上打开头名会员试卷，看了几行，龙颜大悦，他说： 真是好文章，朕想马上知道这位会员是谁。 恭喜皇上得天下英才而遇之，不过还是请皇上全部预览之后再接弥封，臣等 怕万一草拟名次失当。 好吧，朕就先看完再说。朕这些日子生气劳神，今日总算有喜事可解解烦了。哎，写序班里竟有写字写得如此之好的，这是谁的字啊？ 回皇上，抄这本考卷的名叫高士奇，他最近才供奉詹师傅，还没有功名。 高士奇，这头名会员要是配上这笔好字就全了，这笔好字要上配上好学问也全了。 索额图望了眼詹师傅詹氏刘坤一，指望他说句话。原来索额图笃信祖泽深的相术，同他过从甚密。索额图有个儿子特别的顽劣，请过很多师傅都管不了，他便托祖泽深找个有缘的人，说不定能够教好他的儿子。祖泽深平日没事常在外头闲逛，暗自留意高士奇好些日子了，见他原是个才子，无奈科场屡次失意，这回索额图要严师课子，祖泽深便把他请了去。哪知高士奇也拿索额图的儿子没办法，只好作罢。索额图可怜高士奇出身寒苦，又听祖泽深说这个人必有发达之日，便求刘坤一帮忙给他个吃饭的地方。正巧贡院里需要人啊，充当续写班。刘坤一见高士奇一笔好字儿，便把他推荐了去。刘坤一是个谨慎的人，他对高士奇并不知晓多少，不想随便开口说话。没想到皇上问话了。 刘坤一，高士奇是你詹氏府的人，怎么不听你的话呢？ 回皇上，高士奇新入詹氏府供奉，臣对他知之不多，不便多言。臣会留意这个高士奇，不过说到头名会员，等他现了真身，他的书法兴许也是一流，这都说不定啊。 索额图见刘坤一不肯做顺水人情，心里很不高兴，自己硬了头皮说： 回皇上，这高士奇臣倒是认识，学问也还不错，只是不会考试啊。 这是哪的话呀，朕的这些臣工多由科举出身，他们莫不是只会考试？ 请皇上恕罪，臣失言了，臣知罪。 朕不怪您，朕今日高兴，不过这高士奇的字朕倒是喜欢。 皇上只是随口说的，索额图听着却像窥破了天机。他想祖泽深说高士奇必定发达，也许真是说准了。索额图从此更加相信祖泽深的相术，也越发暗助高士奇。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由江川演播的小说剧《大清相国》，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健康生活，幸福人生，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阳光茶园。 我是读史有学问的编辑张雅娇，我喜欢读书，也喜欢历史，走进书中的世界，看各路人马，你方唱罢我登场。 变法第九十九天，1898年， 上表向朝廷报警， 感受他们的喜怒哀乐，豪情壮志。当然有时我也会化身学问妹，在公众号里来一场历史与热点的邂逅。 皇帝的龙袍都是黄色的吗？甘肃铁车等于免死金牌吗？八旗是怎么回事？武大也有年终奖吗？ 严肃的历史换个角度其实也很有趣。每天中午12:30到1点，读史有学问，让我们一起

动起来更加舒适。最后的一分钟拨打4007106108，只要您是年满50周岁，只要您认可瑞麟品牌，就可以不花钱免费领取一双老年专用健步鞋。好了，最后的16个名额，加油拨打电话了，4007106108，4007106108。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欢迎收听《深入月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江川演播的小说剧《大清相国》。 康熙王朝名臣辈出，千古传颂。然而宦海风高，沉浮难料，满朝重臣名宦少有善终，唯有陈廷敬驰骋官场50多年，历任公、吏、户、刑四部尚书，官至文渊阁大学士，起归之后仍被召回，最后老死相位。小说剧《大清相国》为您讲述陈廷敬的为官之道，再现300多年前的官场风云。 第9集， 皇上开始读阅了，大臣们都退了下来。过了2个时辰，皇上宣臣工们进去。魏相书见皇上面带喜色，一直悬着的心放了下来。皇上笑着说： 天下的好文章啊，都在这儿了。 魏相书笑着奏道： 皇上，应是天下的俊才都在这儿。 对对，魏相书说的对，朕桌子上摆着的是天下俊才。好，速发信榜，共事们正翘首以盼呢。来人，起封吧。居然是陈静，居然是陈静，真是老天有眼呐！那日要不是朕想着去贡院看看他，岂不就误了他了？ 臣等恭喜皇上，乾坤浩荡，世子归心呐！ 快传陈静。朕要马上见见这位陈静。明珠，你去把陈静找来，微臣遵旨。 明珠领旨而去。索图被弄得莫名其妙，站在那儿直发愣。长安街外的龙庭里围着许多的官者，原来礼部把姓榜飞快贴了出来，头名赫然写着陈静的名字。没多时，有人见下头还有个陈静，哎，直到今年，奇怪了，中了2个陈静。大贵同田妈正好上街买东西，听得四路都在说放榜了，巧的是今年中了2个陈静，有个陈静还是头名，田妈便拉了大贵要去长安街亲眼看看。大贵却说不如回去报信儿，反正陈公子已经中了。田妈将街上正好有人说这事儿，便上前问问。 大兄弟，您说陈静中了？ 哎，是呀，中了两个陈静。你是陈静他娘，那就恭喜您了。您要是头名陈静的娘啊，就更有福气了。 哎，大贵，大贵，快回去报信去啊！ 好，好，走。 一路上，两口只说头名，肯定就是我们家这位。看他那样子，就是状元的相。回到家里，田妈容不得大贵插嘴，直到恭喜陈公子中状元了，便把街上听来的话一五一十地说了。陈静还在那儿愣愣的，李老先生却早拍手称奇了， 中了两个陈静，这可是亘古未有的呀！啊， 头名肯定不会是我，监考官故意刁难，时刻打扰，我能把考卷做完就不错了，还能指望得到头名，落下个三甲就不错了，同进士。 我猜呀，头名状元肯定是陈公子，您看您这福相，跑不了的。 天妈，托您吉言，保佑陈公子中个头名啊！哎，这回这头名啊，说不定啊还是个状元。哎呀，要是过了殿试，由皇帝老子钦点，那可真的就是状元了啊！ 嗨，我哪知道这个，只当放了榜，头名就是状元呢。 月圆听了大人们的话，自然喜不自禁。正说着，听得有人敲门，大贵跑去开了门，随他进来的竟是明珠，他后头还跟了几个人。陈静吓了一跳，却见明珠笑着高声喊着， 新科会员陈静天旨。 真的？ 假传圣旨，谁有这么大胆子，又不是戏台上。皇上口谕，传新科会员陈静觐见。 陈静能有今日，多谢明大人周全。 哎，哪里哪里，来，起来。 陈静谢过了明珠，走到李老先生面前，矮身而跪，拜道， 多亏前辈的照应，陈静感激不尽。 哎呀，陈公子，你看你看，快起来快起来。 爹，陈大哥真是了不起，提着脑袋去考试，又有人捣乱，还能考个头名，他自己还不相信呢。贺喜老爷，硬是从天上啊掉下个状元到家里来。 田妈，我说了，陈静啊，他现在还不是状元。 嗨，这皇上要着急见他，还能不是状元呢？咱就等着吧。 哎呀，陈公子真是好样的。 因怕皇上久等，明珠同几个侍卫领着陈静策马飞奔，没多时就到了午门外，下马小跑进宫去。陈静顾不上观望宫里的景色，只低着头紧跟在明珠后头。小跑了一会儿，明珠突然慢了下来，吩咐他说，前头就是太和殿了，皇上在里头等着，咱们慢些走，缓口气儿。陈静这才抬头看看，但见太和殿矗立在前，堂皇的叫人不敢大口喘气儿。陈静心跳如鼓，却赶紧调匀了气息，不紧不慢地拾级而上。爬上太和殿前丹壁，便有太监碎步跑了过来，同明珠点头招呼了，朝陈静轻轻说了声， 随我来吧，请。 只听着太监说这话的生气，陈静立马感觉这周遭静如太虚啊。宫中礼仪，明珠在路上早粗粗教过了，陈静躬身上前，行了三跪九叩大礼，向皇上道， 臣陈静叩见皇上，恭祝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 这宫里中的礼仪还没有教习，你就全会了，是在乡下听戏学来的吧？ 臣言由心处，对皇上的爱戴敬仰之心是不用学的呀。 好啊，朕看你少年老成，人如其名，好个静字啊。 启禀皇上，急的是本科有两个陈静都中了贡士，还有一个陈静 顺天府人士中的是共试120名。 哎，有这等巧事，好啊，多些个敬，这是国朝福祉。国朝尊奉的就是敬天法祖，日后两个陈敬同朝为官，也不能让人弄混了。朕再赐你个亭字，就叫你陈廷敬如何？ 臣恭谢皇上赐名，廷敬今生今世效忠朝廷，敬字当先。 陈敬从此便叫陈廷敬了。大臣们望着这位年轻人点头不已。皇上命陈敬起身，又对陈公们说了好些礼贤读书人的话，便移驾乾清宫，明珠同索额图奉驾而行。陈敬出了太和殿，想找魏相书大人道声谢，却早不见他的人影了。原来魏相书不想当着众人的面同陈敬太过近乎，免得别人又说闲话反而会害了他，便抽身回翰林院去了。奉驾到了乾清宫，索图抽着空问明珠： 明珠大人，您怎么知道陈静的下落呢？ 哎，现在不叫陈静，应该叫陈廷静。 对对对，陈廷静。哎呀，明珠兄，您可把我害苦了呀。 索兄此话怎讲？皇上主你明察，主我暗访，各司其职呀。你明察没查着，我暗访访着了，这也怪不得我呀。 那你也得告诉我一声啊。这陈廷敬叫您给藏着，这我还奉旨四处巡查，急得我是睡不安吃不香。我平日里总盼着轮上我侍驾，可这些日子我是生怕见着皇上啊。 兄弟，我都是按皇上吩咐办的，您得体谅，身不由己啊。 那李振业的案子是不是陈廷敬说出来的？ 又不是我问的案，我哪里清楚。 祖泽深在外头看了姓榜，连忙回去给张骞道喜。这些日子张骞躲在祖家看书写字，不敢出门半步，外头的事情丝毫不知，心却一直悬着。这回知道自己中试了，虽是第89名，心想也总算熬出头了，便认了天命。祖泽深故意卖起了关子问他： 张骞兄，你猜猜这回的头名会员是谁呀？ 这个嘛，实在是猜不出来呀。 告诉你吧，是你的同乡陈静。 哦，原来是陈静。 更奇怪的是，姓榜贴出不到一个时辰，又有礼部来人把榜上的陈静的名字改为陈廷静，你知道这是为何？ 哎呀，祖兄，你就别再逗我了，难道是头一回弄错了？ 陈静这回可是鸿运当头了，皇上给他的名字赐了一个廷字。原来今年的榜上有两个陈静。 陈静，陈廷静，哎呀，他可真是了不得呀。走，我得上街看看去。 张骞飞跑到东长安街，只见姓榜前挤满了人，上榜的满心欢喜，落地的垂头丧气。张骞在榜前站了片刻，便知如今早已是满城争说陈廷敬了。直到这个人前些日朝廷还在四处捉他，这会儿竟中了会员，还幸蒙天恩赐了名，改日殿试皇上肯定点他做状元。这世上的事啊，真是说不准。张骞望着自己的名字，暗自喊着祖宗爹娘，直到不孝男总算没有白读十几年书。突然听了一阵喧哗，过来几个捕快，捕快们四处打量，指着一人问道： 你叫什么名字？ 你问我吗？你认字吗？往榜上瞧瞧，会试21名，马高。 哎呀，我要抓的正是马高。 你不想活了是吗？ 敢抓贡士，老子殿试之后至少是个进士出身。 嘿嘿，我告诉你，榜上该抓的人咱还没抓完呢，真是该抓的。你就是改日中了状元，老子照样抓你。带走。 两个捕快一把扭了马高，绑了起来。原来那天夜里，陈廷敬在白云观前遇着位马举人，哼着小曲儿当街撒尿的便是这位。他虽是白送了银子，可凭自己本事也重视了。怎奈他送银子的事儿叫李振业给供出来了，仍脱不了官司。张骞见这吓得是脸色发白，匆匆离开了。原来科场弊案还没查完呢，说不准啥时候又谁供出人来。张骞原想不再去麻烦祖家，仍回到快活林去，如今见了这个场合，只好又去祖泽申家，心里担心陈廷敬会怪他不管大顺，但他自己性命难保，也就顾不得许多了。陈廷敬从宫里出来，径直的去了快活林去寻找大顺。住在这店里的也有几个中了榜的贡士，他们早知道陈廷敬是会员了，都来道贺。店家更是马屁拍得啪啪响，只说他早看出人家陈大人富贵相了，就连他带的书童都是那么的聪明，那么的规矩。陈廷敬谢过大家，说自己正是回来找大顺的。店家到陈大人您坐着，小的给您找去。陈廷敬笑笑说自己啊仍是一介书生，哪儿就成大人了呢？店家硬说如今店里住着的都是大人了，不是大人的早卷铺盖走了。店家说罢就去找人，过会儿飞快地跑回来说， 哎，陈大人，小的哪儿都找遍了，怎么就是找不见大顺人呢？哎， 店家，你可知道我的同乡张骞先生去哪儿了吗？ 张大人呀，早些日子把大顺托付给小的，说他呀有事出门几日，现在还没回来呢。 陈廷敬心里又是着急，又怪张骞太不仗义了，只是嘴上不好说出来。店家劝陈大人大可放心，那大顺可机灵着呢，准是上哪玩去了，保管天黑就回来。正说着呢，哎，只见大顺不声不响地进店了。他抬头看见了陈廷敬，张嘴哇就哭了起来。陈廷敬过去抱住大顺，也不觉眼里发酸，自己毕竟刚刚逃过一场生死呢。原来大顺听说少爷中了会员，自己跑到街上看榜，正好又同张骞失之交臂。陈廷敬领着大顺回到李家，天色早已黑了。一家人知道大顺小小年纪，这个把月成天四下里寻找少爷，眼泪都快哭干了，都说这孩子难得的忠义。陈廷敬细细说了说皇上召见的事，月圆却问， 陈大哥，皇上长得什么样啊？您去贡院那日，皇上原本就站在我跟爹的身边，可是我没看见。 我今日也没看见。 哥哥哄我专门去见皇上，怎么会没看见呢？ 真知道他是皇上了，哪里还敢正眼看他。 可听爹说皇上同您的年纪差不多，您怎么都不敢看他呢？ 皇上召见会员，历朝历代都无先例，又给你赐名，这都是齐天的恩典啊。 这么说殿试过后，皇上肯定会点陈大哥的状元了。 月圆呐，要依我说呀，这个状元可是月圆小姐从大街上捡回来的。 李老先生怪田妈这话唐突，当着客人嘴上却说得缓和，说 这是如何说呢？ 真是感激月圆妹妹，那日三伙人捉的要捉我，杀的要杀我，要不是她领着，我东南西北都分不清楚，只怕早成刀下的冤鬼了。月圆妹妹真是我的救命恩人呐。 我平日只怪这孩子太野，不像个女儿家， 天妈出门买东买西，她总是缠着要跟出去。这回啊，还真亏得她认得胡同里的路。 月圆非常得意，直到往哪儿走着近道，哪儿有个角落可以捉迷藏，哪家门前的狮子最好看，哪家门口要小心狗咬，他心里都是清清楚楚的。今儿大伙都很高兴，围着火炉说话，直到深夜才散去歇息。陈廷敬背后又问了大顺许多张骞的话。他是个凡事都从宽厚处着想的人，只当张骞肯定别有难处，心里也不再怪人家。他知道张骞曾托高士奇送银子，如今李振业的案子未了，也难免有些担心，猜想张骞离开快活林八成是因为这事儿。直到殿试那天，陈廷敬才在太和殿前见着了张骞。张骞先向陈廷敬道了喜，又说到他因为身无分文，只得托付店家照顾好大顺，自己呢另投朋友去了。陈廷敬也不往心里去，倒是暗自庆幸张骞到底没事儿。这天太和殿外森严壁垒，满是带刀的兵勇，贡士们身着朝服，早早候在殿外。张骞自然很为陈廷敬高兴，说 大伙儿都说兄弟您先借援再会援，这眼看着必定又是状元呀、啊、果能应了兄台吉言，自是祖宗保佑的好，但连中三元古来少有，兄弟我不敢奢望。 说话间纠仪官过来了，贡士们都安静下来。进了太和殿，却见殿内座椅早已安置停当，桌上摆放好了试卷，贡士们依次坐下，都是屏息静气，不敢随意四顾。王公大臣们悉数到场，同众考官们分列四周，肃穆而立。陈廷敬经历了这番风波，更没了怯场的感觉，仔细读了考卷，闭目良久，直到文章成竹在胸，方才从容落笔。殿试直到日落之前方罢，贡士们小心交了试卷，袖手出来。出殿之后，大家也都不敢多说，直到出了午门，这才相互奉承，说的尽是吉言。张骞一直不知道这些日子陈廷敬是怎么过来的，这会儿方才有时间问。陈廷敬心有顾忌，并不细细道来，只说夜里出门闲逛，无意间遇到了歹人，便逃到李老先生家去了。碰巧那天夜里李锦被杀，他被诬为凶手，只好躲了起来。张骞直说这事儿真稀奇啊，可叫人拿去说书了。说了一会儿感觉时候不早，俩人执手别过，陈廷敬仍回李家去，张骞这会儿已落脚到山西会馆去了。殿试阅卷很快就妥了，朝廷择了吉日，由皇上钦点甲第，魏尚书等阅卷大臣初定了头十名，把考卷恭送到太和殿进呈皇上。考卷照例弥封未起，每本上头都贴了草拟的甲第黄签。皇上在西暖阁阅卷，王公大臣们在殿外等着。时近午时，忽有太监出来传旨， 各位大人，头甲二甲十本考卷皇上御览已毕，请各位大人进去启封。 朕读完这十本考卷，身心国朝人才济济，世子争心可嘉，有天下读书人为我所用，国朝江山永固千秋了。你们草拟的甲第名次朕都恩准，雷相书你来启封吧。 臣遵旨。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由江川演播的小说剧《大清相国》，

我再说一个， 你再说一个。 我三九天穿背心打一个地名， 在哪儿啊？ 邯郸。 再听我这个， 您这是什么？ 我呀， 啊， 我三伏天穿皮猴打一地名， 这是哪儿啊？ 在武汉。 武汉。 康生活，幸福人生。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阳光茶园。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构建集约型社会的需要。让我们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北京时间16点整。 5000年浩瀚历史，35句养生真言，拉拉家常话养生，欢迎收听养生家常话。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养生家常话节目。 以下是广告时间。祥康牌3七银杏茶是以云南名贵3七、优质银杏叶、菊花等为主要原料，经制备确保了3七银杏叶、菊花的有效活性成分，精制而成的保健食品，经功能试验证明具有增强免疫力、提高缺氧耐受力的保健功能。祥康牌3七银杏茶配方科学，生产工艺先进，保健功能确切，色泽好，口感好，是一种理想的保健食品。喝祥康3七银杏茶，走人生祥和健康路。喝祥康3七银杏茶，祝一生祥和，祝一世健康。适宜人群免疫力低下者，处于缺氧环境者，本品不能代替药物。以上是广告时间。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有请李老师。李老师你好。 你好，收音机前的广大的新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和姚老师继续结合呢春季养生相关的知识，和大家继续进行讲述。下面有请我们的姚老师。姚老师你好。 李老师您好。 你好，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李老师，最近呢我们和大家讲了有关4调1清理的工作。 没错， 要调我们的情绪，调我们的起居，调我们的饮食，调我们的运动量。 这个从宏观上啊大家一定要了解，要调什么，要调精神，调起居，调饮食我们讲的这个调实际上是什么呢？实际上就是现代人患病的主要原因。我们曾经说过人们得病，临床上这些病我们给分为呢3种不同性质，跟这个不要混淆了。我们那个谈的是什么呢？许多病是不通、不平、不足那是这些临床疾病的一个性质我们做了一个呢高度的归纳。我们现在跟大家说的是现代人患病的主要原因，这个有所区别吧？ 有区别。 我们在这里边给大家强调一下，你看咱们这段说的调，我们调什么？实际上在调的这些内容当中都是呢现代人患病的主要原因我们首先第一，现代人患病的主要原因第一条就是压力大，心理的压力大，精神紧张，心也不静，心不静神不安，气不顺血不和，阴阳不调，免疫力下降，破折号，百病丛生。现代人患病的主要原因第一条我们就搁在了心理和精神方面。知道这个是患病的原因怎么办呢？我们就得学会调。学会调就是思想呢必须有意识。你比如说我们说精神紧张是一种缓解紧张情绪的具体的方法。所以说呢我们从宏观上给大家指出了得病的原因，得病的性质从具体上我们还提示一些方法这些方法如果我们清楚了对现在的心理精神方面的疾病给予重视，我们再学一点方法，再运用到我们的实际的生活工作学习当中，这问题是不是得到很好的解决所以这是一个系统，十几种紧张放松的方法长出气呀，喝点水呀，做做扩胸抬头看看绿色的，看看蓝天白云吃点酸的，干脑力的，工作之余以后 就得多活动，用体育活动是吧，肢体的活动啊，来缓解什么呢，你的神经血管啊，这就是调。那你又不懂了之后啊，你这个工作本身就紧张，完了之后你再下盘棋是不是更紧张了，这都需要自己去调。你做体力的，你的娱乐活动呢，你就应该什么调剂的，来用脑力的，使我们身心这两方面搞一个平衡，达到呢都能够得到啊，他的活动和锻炼。这第一条啊，是吧，我们所以调的之后都是根据现代人患病的主要原因，这是有很强的针对性。那么第二条呢，生活起居啊不规律啊，那你这个不良的生活习惯应该慢慢就调过来了，调整过来啊。提醒大家啊，要学会休息啊，要学会放松，把这些发病的原因我们记在心上，尽量减少和避免。紧张过后一定要马上放松啊，你有意识你就知道了，哦，这事儿完了。在一个间隙当中，这个文章写完了，这个事儿讨论完了，应该立即有意识的伸个懒腰啊，扩扩胸啊，长出气啊，然后呢看看外面了，蓝天白云呢、啊、看看绿叶啊，啊，随时随地的啊，我们都要掌握这些方法。当你休息的时候呢，领着家人团聚放松放松，特别是春天啊，去公园啊放松放松啊，去郊外啊啊旅游旅游啊，这样就调剂了，这就是个调字。但是我们的思想意识有没有， 我们每一个人在生活当中或者是工作当中都有紧张的时候， 嗯， 当你紧张之后，你要有意识的是重新调整一下自己的心态， 对了， 和这个紧张的这个肌肉啊、神经啊、血管啊， 嗯， 必须有这个意识。 没错，我们第三个需要调的高饮食。你现在很多病就是食源性疾病，这里边包括暴饮暴食、偏食、酸代谢物的食品，这个食用的过多，造成了营养的不均衡，产生了许许多多临床上的疾病。那这不就主要原因吗？你看看你是自己属于哪一种。这一条呢，在老年人发生的问题啊，相对还少一些。你看老年人还有暴饮暴食吗？ 没有。 不能说绝对没有吧，基本上是没有了。这都发生在什么呢？ 年轻人身上。 年轻人身上。我们都有这样的经历，偏食，爱吃什么经常吃啊，甚至呢顿顿吃，这不就偏食吗？酸性的物质不就是鸡鸭鱼肉就酸性的吗？不吃蔬菜，女性朋友吃水果还比较好一些，男同志吃水果有的啊就差一些，相对的比啊，普遍的比这情况。那第四条调的运动量。 对， 这个运动量呢，生命在于运动，是吧？你能不能把你吃的东西通过运动把它消耗掉，促进我们的血液循环，促进新陈代谢，同时也促进了经络的通畅。特别是我们在春季，你紧贴着什么这个季节啊，这个季节干什么，你给大家你越明确的指出越好。咱们又翻回来说了，在饮食上春季应该怎么办，在起居上应该怎么办，这个都有和我们这个季节啊紧密相连。过去我们说的起居，冬天睡得早 起得晚， 起得晚啊，这就是就需要调嘛。你等夏天呢亮得也早，黑天呢也晚， 睡得要晚了起得还早了， 哎，这都是在调的过程当中啊。现在是什么呢啊，在自然界里阴阳相对是平衡的，这时候的睡觉相对的什么你就得调整了，就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是吧？我们把夏天和冬天一说，这就非常清晰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啊，随着呢日的升和落 来调整我们的睡眠， 哎，就要和它同步。 对， 这就是天人合一的思想，这就是你自己需要的不断的去调整了。 对， 所以这条子是无处不到。说到这个什么饮食了，它也在不断的调整，是吧？你冬天之后它的饮食的是什么？强调的是进补。你到春天还能进补吗？啊，你到春天它就慢慢又开始转移了。 对，到了春天就是根据季节的这个变化和特点，就应该吃些清淡的了。 哎，清淡的，因为它要什么呀？从季节气候它要生发散，春季呢肝当令，它要挑达，它喜欢什么？它的功能要疏泄，那这时候你再补，很容易就继续给补住了， 就容易造成瘀了。 哎，这时候强调的是吧？是挑达疏泄。所以说呢，你在这个季节围绕着肝的喜欢，春季这个养生啊，内容很多啊，我们是不是应该给大家提示一个原则呀？ 对， 总的方向啊。 是的，要有一个总的纲领。 哎，你得知道是吧？什么叫养生？养什么呀？ 对， 是不是？哦，养肝，肝喜欢什么呀？ 围绕着这个肝的功能。 对了。肝主疏泄，喜调达，是吧？你顺着他的喜欢，就是他的生理，是吧？你去维护去，你去帮助去，这就叫养肝。疏泄调达，这个季节是生发散，一下子你就豁然开朗了。什么呢？有主干线了，大家明白了哦。养生啊，它有个原则啊，这个原则在春季，你就多做肝喜欢的事情。不去做肝不喜欢的事情， 对，这就达到了养生的目的了。 你做了呢，肝不喜欢的事情就叫什么呀？ 伤生。 叫伤生。 养生的前提首先是不要伤生 啊。如果我们知道了这个，特别强调了，反复的强调，是吧？肝主疏泄，喜调达，这回你就清楚了。它怎么就调达了？你顺着这杆你往下捋，你不就捋到根上了吗？是不是捋到根上了？好，是吧？调达，怎么调达？心情好啊，舒畅啊，不就调达了吗？是吧？你减少紧张，减少精神压力，是不是？它不就调达了吗？ 对。 啊，你老绷着很紧，你老抑郁，啊，你老生气，你老着急，你老窝火，调达吗？能调达吗？ 肯定调达不了了。 就是嘛， 必须这个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 我一直啊，我就想，我们怎么样能够把季节养生用最普通的话、最好懂的话让大家明白，而且呢，这明白一个体系。 对， 我觉得是不是这样，大家就应该明白了？ 应该明白了， 是不是？ 春季养生保健的十个一定，第一，一定要调整心情，稳定情绪。 对。 第二呢，就是一定要恢复正常的工作、生活和学习。 哎。 第三呢，就是一定要多吃素，多吃清淡的食物，润泽的食物。 你看春天就是特点吗？ 对。第四个一定呢，就是一定要多吃水果，多吃蔬菜，多饮水。 好，好极了。 第五个一定是一定要保持二便的通畅， 四通吗？ 对。第六个一定的就是说的是运动量， 运动量 一定要循序渐进，适当的增加运动量，坚持有氧运动。 对。 第七个一定，一定要进行一次体内的垃圾的大扫除。第八个呢，说的就是泡脚、推肚子三部曲。 哎， 一定要把泡脚、推肚子做到位，坚持身体的上下内外通畅。 好极了。 第九个一定，一定要多做下水道肠的反射区，促进垃圾的排出，最后一个一定就是一定要把体内的毒素、病毒、内寒、内热、内瘀、湿气通通的排出体外。 好了，刚才这个姚老师说的这个，把我们这些讲的这个都涵盖了。这是我们说的，你在这个饮食上你要多吃叶的东西，绿色的，它就是符合这个季节了。春季吃点野菜，为什么吃野菜啊？这个季节和地理生长的它是密切相关 啊，我们大家是怎么去理解天人合一啊？这个合一这里边这个合字是吧太多了啊，我们在不断的在这个生活当中啊，在饮食当中去悟啊，为什么要吃应季的菜蔬菜水果，这回大家明白了吗？不是，你地理产呢它是有很强的针对性，结合你这个春季啊，有的人体内有垃圾有热有毒，这个毒怎么讲啊，啊这个毒啊在现在来说它是发生炎症了，开始由于瘀产生了热，化成热了，发酵了，发热了，发热完之后再上一层就是火啊，从现在来说呢它就转成炎症啊，你看看野菜是它的作用是什么，清热解毒， 正好对上 是的， 这就是说的季节配套的食物 啊，这就体现了天人合一， 对， 这是中华民族在养生啊保健呢、啊、饮食方面总结出来的， 所以说这就是您常说的为什么要吃应季的蔬菜 的 水果， 这就非常清脆了啊。运动，通过有氧的运动，你看有人运动以后呵，浑身是不是轻松了， 轻松了， 他气血通了， 对， 而且呢高度紧张的情绪也好心理压力啊，是不是释放了， 对，全都释放了， 释放了啊，特别是老年人一定要动啊，而且提醒大家循序渐进啊，第一提倡的是有氧运动，第二提倡的是什么，循序渐进， 对 啊，因为什么，为什么要循序渐进，养主动，从冬天过来以后啊，入了春以后呢慢慢阳气上升，那你怎么叫同步呢，哎，就叫徐徐的渐进，调的它顺了，调的呢趋于正常了，你说什么叫正常，每一天都会有变化，是不是这样， 对， 你这心里遇见什么事了，是不是有心情有变化了，有变化了，今天有事了啊，可能没起来或者睡得晚，那你明天注意啊，这事儿完了是不是应该马上恢复常态啊是不是，你随时调啊，啊，我们在生活当中不知道有今天遇见这事儿，明天遇见那事儿，是吧，咱们一定要客观一点，有些东西讲究啊啊，非常灵活，但是灵活还有什么基本的原则，说这样我们掌握起来心里就有谱了，这是说的啊，这个现代人呢患病的主要原因我们谈了，心理精神生活起居是吧，饮食运动，这是四条了吧，我们还有两条，不良的这个生活嗜好，这个也给大家提提，这个纯粹是吧是伤生，特别年轻人喝酒，不单纯喝酒啊还找乐，得喝倒一两个，所以呢有些就伤生了，这酒要少，烟要戒，这个不用我多说了，现在宣传的是特别广泛的深入了，什么二手烟呢三手烟呢是吧等等的，好了，这条不多说了啊，这个第六条也跟大家说说，现在许多病发病的原因为什么这么多，而且出现了许多新型的疾病，这个不得不引起人类的高度关注，什么原因呢，就说我们现在生存的环境遭到了人类自身的破坏，而产生一些怪病，你看有的是工业的化工的一些污染，喝了这水喝了吃了什么什么东西，还出现了一些不明症状的一些疾病啊，所以这些呢都是患病的这些主要原因，所以大家都爱护我们共同的家园，唯一的地球村，哎，这就给我们提示了这几个六个方面，这六个方面呢其中五个方面都需要一个条子啊，实际上第六条呢我们也应该从我们做起，是吧，保护环境啊，是吧，节能啊，节水啊，节电呢、啊、是不是，过节的时候少放鞭炮啊，减少污染呢、啊、是吧，能走的尽量不坐车呀，不开车呀，是吧，能坐车的咱们尽量是吧，坐公交地啊，坐地铁呀，少开自己车呀，是不是啊，这等等，所以我们今天呢把这个现代人患病的主要原因跟大家说了，同时我们结合着啊，通调这个调字给大家举出了具体的内容， 好，上半时段讲座呢暂告一段落， 以下是广告时间。 华健微生态口服液是以微生态学为理论指导，采用现代生物工程发酵技术而开发的一类微生态口服液，含有对人体有益的植物乳杆菌。本品精选天然植物蛋白为原料，华健微生态口服液具有抗氧化、润肠通便的保健作用，适宜人群中老年人及需要改善便秘者。温馨提示：保健食品不能替代药物。以上是广告时间。 下面的时间呢，和大家进行电话连线，我们来接近一位朋友的电话啊。喂，你好。 你好，李老师。 哎。 您好啊。 您好啊。 哎，我在厂桥上好几年了。 哎。 嗯，那个前就是头晕。 嗯。 头疼。 哦。 头眩。 嗯。 啊，这脑袋老是眩的。 完，头都是头上的事 儿。啊，就是头上的事儿。 不好受。 哎，还是烦，心里烦。 嗯。 哎，经过那个净听您的讲课呀。 嗯。 喝那茶我、 哦、 嗯，完了以后我又买的酒，喝酒抹酒，要哪儿碰了呀，好比拉一口子吧，我就来点酒，哎，抹上就好。 是 吧？嗯，完了以后就这肚子呀，拉肚子。 嗯， 之前就拉肚子，一天拉好几回。 嗯， 也揉肚子、烫脚。 嗯 嗯，完了喝茶。 对。 现在呢？ 嗯， 头也不疼了，是也不晕了，也不眩了，哎，也不拉肚子了。哎呦，我说真好，嗯，天天去跳绳去。 哦，还跳绳？多大年纪跳绳去？ 我六十三了。 六十三跳绳，对。 哎，跳绳去，大走道，我跟您说吧，好跟飞似的。嗯，上前门大石那玩去，一去一天。 哦。 嗯， 这活得真潇洒。 哎，一般的要说都不什么，就现在我跟您说，就心情可高兴的。 哎。 嗯，老得唱上小曲儿。 呵， 唱着歌，我跟您说特高兴。买菜去，蹬着三轮也唱着歌。哎呦，几天前，哎呦，这心里老是烦的。 哎， 可烦呢。 这头不好受。 哎，对了，头不好受，他老头晕、头眩、头疼。 司令部一出现问题，那你说能好受？ 就是啊，嗨，我也不是您的好学生 啊。 揉肚子有时候就一出门回来玩的回来了，也就哎，揉的也少了，有时候就不揉了。哎， 把你只要做呀，就比不做强啊！ 对对对， 是不是？ 嗯，这烫脚这一冬老套脚了。 哦， 烫脚一出汗，哎呦，可舒服呢。 舒服吧？ 嗯，舒服。现在我再说说我爱人。 哦， 他这灰指甲了。 哦哦， 我老伴儿。还有他的头几天长了一个痔疮，血抹的酒， 啊， 天天抹酒， 嗯， 把那瓷宝上里头一贴，就甭管他了。 哎， 您知道吗？跟那挺大的呢，跟那弹球那么大呢，就没了。 多大？ 跟那球那么大呢。 哦，跟球那么大。 哎，长那么大呢。 那可不小啊。 哎，完了以后就天天就没有了。 哦。 嗯，咱也没上医院，你要上医院开刀去还得。 哎。 他那长那么一大脓包。 哦。 嗯，就没有了。那保证管事，抹这酒。 成了，刚成这个肛门脓肿了。 对对对，他那就是那个外那里痔外痔，他那就是。 哦，还是混合痔 啊？对，好了，他长的那就是那什么能包，长了一个能包，就跟那个什么痔的里痔外痔都有，哎，他就贴那个，贴那抹酒就好了，也没上医院。 这两种啊都有消炎的。 就听您的话呀，他行，他天天烫脚，人家就71了，人家没上医院瞧个病。 哎呦， 别说给国家省多少钱呢。 哎，自己也少受罪啊。 也没有血压高，也不头晕，也不头疼。 你现在还有什么问题吗？ 李老师，就我这几天吧，可能那几天下雨，我可能有点着凉。我这右半拉着腰啊，带着这屁股蛋子疼。 哦。 哎，就这点问题，没别的问题。 赶紧，赶紧那个朝上那个大盐， 嗯， 啊，哎，朝上大盐之后呢，那个敷上，然后那个装在那个布袋里边 啊， 然后围在腰上。 哦。 可舒服了。 哦，行。 这方案也简单。 哎， 盐炒完了，下次还能用。 哎，好嘞。 有什么困难，有什么问题啊，及时到养生堂去。 行， 好嘞， 谢谢您了啊，李老师啊。 哎，那么客气。 以下是广告时间。祥康厂桥店位于西城区地安门下街157号，电话83226605。朝阳店位于朝阳区天居园6号楼底商，电话84806330。通州店位于通州区中山大街35号院4-7号红旗宾馆向东100米的路北。